988四藏。寻人游戏，李建平编剧，最终回合，游戏结束。 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游戏开始。 从来没单一事件，可将意志与你中断，曾自信撑得住。形象过了会有花园，五官即使全部不变，比起已落字太凌乱，四字张开全部不见，泪眼雾雾太倦。谁人谋害我，我却不知不觉，不信世界那么丑恶，直到我满足了什么苛索，空着两袋发现到万事万物歧视我，青春可以怎么挥霍，花半生讨不回快乐，并未获得什么，现在掏空什么，一场面谁来到晚安。 原来我不是局部失忆，是老豆将我记忆封锁。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没有阻止李森带走陈兴文？是因为我怕麻烦，不想惹事伤身，就是因为我嫌麻烦，结果害死了一条人命啊。 陆子俊说得对， 我没有阻止他们和见死不救没分别，我和他们一样是杀人凶手啊。 喂，永泉啊，我知道谁换了你的药了。 哎呀， 几时摆了部偷拍器在私家侦探室？ 我知道永泉的药被人换了之后， 我装的。 是我太看小你这个人家。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 因为我要折磨司徒永泉。 你就是杀死林家伟他们的凶手。 谁个？ 你究竟是谁个？ 我可以告诉你知，不过要保守秘密。我真名叫陈光耀。 你就是陈大人的弟弟？你不是已经死了？ 我只是答应你一个问题而已。 你想怎样？你不要走过来啊。 只有死人才可以永远保守秘密。你逼我，我本来只是打算杀司徒永泉，但是现在再见了。 别走， 肥叔，肥叔你怎样？你影响我，肥叔，肥叔。伤者点啊？ 伤者腹部中刀，导致大量失血，情况唔系咁乐观啊。 咁我哋而家去做咩？ 可以做嘅嘢，我哋已经做晒噶啦。至于伤者可唔可以醒翻，就要靠佢自己啦。 好似啊，飞叔啊， 不过我哋快啲醒啦，我得翻你一个亲人嘅啫，可以抌低我噶，飞叔，我求你唔好再瞓啦。 988製作，尋人遊戲。